攻读耶利米亚先知书第30章。这是上主传给耶利米亚的话。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：凡我对你说的话，你都要写在一本书上，因为看，时日将到，上主的断语，我必转变我人民以色列和犹大的命运。上主说，使他们回去占领我赐给他们祖先的土地。以下是上主论及以色列和犹大说的话。上主这样说，人听到了恐怖的喊叫，只有恐怖，没有平安。你们且自问自究，是否男人要生产？为什么我竟见人人两手叉腰，像正在生产的妇女，个个面色显得苍白？咦，这一天真伟大，无可比拟。虽为雅各博士痛苦的时期，但他们将由此而得救。到了那一天，万军上主的断语，我要折断他们颈上所缚的轭，粉碎他们的锁链，他们不再做外邦人的奴隶，只服侍上主他们的天主和我给他们兴起的君王达卫。为此，我的仆人雅各伯，你不用害怕。上主的断语，以色列，你不要惊慌，因为看，我必从远方救出你来，从充军之地救回你的后裔，使雅各伯归来，居享安宁，无所恐惧，因为有我与你同在。上主的断语，做你的救援。诚然，对我使你流其所到的各民族，我要执行毁灭，但对你，我却不执行毁灭，只以正义惩罚你，不让你全然免罚。不错，上主这样说，你的创伤不可治疗，你的伤口无法医治，没有人愿意担任调理你的创伤，无药可使你的伤处收解。你所有的爱人都忘掉了你，不再追求你，因为我像打击敌人一样，以残酷的刑罚打击了你，因为你太不义，你的罪恶增添不已。为什么你还要为你的创伤悲嚎？你的创伤你不可治疗，因为你太不义，你的罪恶增添不已，我才这样对待了你。但是，凡吞灭你的必被吞灭，凡与你为敌的必被掳去充军，凡劫掠你的必遭劫掠，凡抢夺你的，我必使他们受人抢夺。实在，我要使你的伤处收结，疗愈你的创伤。上主的断语，因为他们称你为弃妇，无人过问的希勇。上主这样说，看，我要转变雅各伯帐幕的命运，怜悯他的家室，好使城市仍建在自己的山上，宫殿依然耸立在自己的原处。从那里发出颂谢的歌声，欢乐的呼声。我必使他们繁昌，人数不再减少。我要显耀他们，使他们不再受人轻视。他们的子孙必要像昔日一样，在我面前重新建立自己的集会。凡压迫他们的，我必予以惩罚，他们的元首将是他们中的一个。他们的统帅将出自他们之中，我要使他前来接近我，他必与我接近，因为谁敢冒性命的危险来与我接近？上主的断语，这样，你们必做我的人民，我必做你们的天主。看，上主的愤怒如暴风怒号，如横扫的暴风在恶人的头上旋转。 上主的烈怒必不止息，直到他执行完成了他心里的计划，在末日，你们必会明了。